起低头，我们先做个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来到主你话语面前的时候，愿你自己的圣灵来光照我们，愿你自己来教导我们，愿你透过你自己的圣经来让我们明白你的心意，让我们看到福音的宝贵。天父，我们也在外面外出的弟兄姐妹为他们祷告，愿你自己保守他们的平安。也谢谢主你带领我们过去的这一年，也在未来的这一年当中，我们也愿主你让我们经历多更多的恩典，用你自己的话语来更新我们的生命，来更新我们的家庭，来更新你自己的教会。我们把一下的时间交在主你的手中，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今天早上我们一起来看这一段圣经，是可能是这一段圣经可能是圣经里面比较难懂的这段圣经。很多年前，当我在读创世纪十八章这段圣经的时候，那我就有一个问题，那到底上帝透过这段圣经要教导我们什么？是不是这段圣经来教导上帝的百姓怎么样跟上帝讨价还价？看起来好像是这样子。其实如果你读这一段圣经的话，这个字面上的东西不是那么难懂，可是到底这个圣经背后的意义是什么？那你再往深一点的地方来想的话，等一下还要再低一点声音，再往深一点来想的话，一个受造的人怎么可能跟造物的神在那边讨价还价？你说三位一体的神之间，他们彼此立约的时候，他们在negotiate，这个我们还可以理解。可是一个受造的人，怎么可以跟造物的神在那边讨价还价？在这里bargain。所以我们看，其实这一段圣经表面上看起来是很容易，可是背后如果要问问题的话，肯定有很多很多的问题。那耶稣基督自己告诉我们说，整本旧约圣经都是在讲他。在路加福音24章第44节，耶稣跟门徒说，耶稣说，这个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的时候对你们说的话，摩西的律法、先知书和诗篇上所记关于我一切的事都必应验。那当你讲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就是指整个旧约圣经。这个旧约圣经分三个部分，律法书包括历史书在里面，先知书跟智慧文学，智慧文学里面最长的就是诗篇，所以在这里的诗篇是代表整个智慧文学。那如果整本旧约圣经都是在讲耶稣基督的话，那这一段圣经也是跟耶稣基督有关系。那现在问题是，这一段圣经跟耶稣基督怎么样能够拉上关系？那这一段圣经的背景是索多玛的这个罪堕落到一个地步，那上帝自己要来审判他们。那他们的索多玛的人所犯的罪是何等的大呢？其实如果你读下一章圣经的话，你就可以读到这个。我在九月的时候我讲过一篇道，讲过19章。可是这一段圣经里面，我们看到亚伯拉罕他跟耶和华在里面讨价还价，那他要想办法来上帝不要毁掉索多玛这个城。那他用的这个理由是在23节到25节里面。那亚伯拉罕他跟这个耶和华讲，他说，你真的要把义人和灭恶人一同除灭吗？假如城中有50个义人，你还真的要除灭那个地方，不为城里50个义人而赦免那个地方吗？你绝对不会做这样子的事，把义人与恶人一同杀死，把义人和恶人一样看待，你绝不会这样。审判全地的主岂可不行公义吗？那亚伯拉罕在替那些城里面的人来向上帝祈求，那他的这个申诉，他的 appeal 是根据上帝的公义。如果上帝毁掉整个城，那城中有义人的话，那这个是会违反上帝自己公义的这个本性，这个会变成不公义 injustice。那再下去的话，我们再读的话，就越来越好像更有意思了。在往下的几节圣经里面，上帝跟亚伯兰跟上帝之间就来回的在那边讨价还价。 那从50个亿人呢，最后就减掉降到45个亿人，然后又降到30个亿人，然后又降到20个亿人，那最后巴根完的时候，这个到10个亿人。所以这个 business school 不知道是不是可以研究一下这个亚伯兰的 negotiation strategy 到底是怎么样的？不过他从50个人现在降到10个人，那就是如果城里有的10个亿人的话，那上帝的恩典会延伸到整个城里面其他的这个人，那其他的这些恶人就会因为这10个亿人的缘故得以存活。这个因为这城里面其他的这个人与这10个亿人是联合在一起，他们在同一个城里面。其实如果我们跟得上亚伯拉罕的这个逻辑，我们继续往下延伸推下去的话，其实如果城里面有一个艺人在那里的话，那耶和华基于他自己的公义也不会毁灭整个城，因为那一个艺人的缘故。好，那这一段圣经跟福音有什么关系？这城里面有没有艺人跟福音有什么关系？这一段圣经跟耶稣基督有什么关系？那要了解这个，我们需要了解到上帝审判索多玛，这是一个历史上的一个事件，可是不单单是一个历史上的一个事件，这是一个预表。那预表什么呢？预表就是有一天上帝要审判全地，在末日审判的时候，上帝要审判全地。那在新约圣经里面，当这个新约的这个圣经提到末日审判的时候，那这个新约的作者就会把旧约两个事件把它拿过来做例子。那哪两个事件呢？一个是挪亚时代的洪水，那另外一个是什么？就是索多玛跟俄摩拉的这个毁灭。这两个旧约里面的两个历史事件都是将来末日审判的这个预表。那挪亚洪水预表什么？挪亚洪水预表到有一天上帝要来把这个罪从他所造的整个万有里面，从这个受造界里面把这个罪给除尽。这个是挪亚洪水的这个所要预表的。那索多玛跟俄摩拉的这个毁灭预表什么呢？预表到整个堕落的这个人类啊，整个人的 civilization， 整个人类的文明都要在上帝的这个审判之下。那我们读这个路加福音17章里面，耶稣就自己这样子讲。路加福音17章20节那里是这样子，我们读到法利赛人问耶稣说：“神的国什么时候来到呢？”他回答：“神的国来到是眼睛看不见的，人不能说看哪，在这里或者在那里，因为神的国就在你们里面。”他又对门徒说：“日子将到，你们渴望看见人子的一个日子，却看不到。有人会对你们说：看哪，在这里；看哪，在那里。你们不要出去，也不要追随他们。电光怎样从天这一边一闪，直到天那一边，人子在他的日子也是这样子。但他必须先受许多的苦，被这个世界弃绝。”然后耶稣讲在26节：“挪亚的时代怎样，人子的时代也是怎样。当时人们吃喝嫁娶，直到挪亚进入方舟的那一天，洪水来了，把他们全都灭掉。在罗德的时代也是这样，人们吃喝买卖，耕种建造，直到罗德离开索多玛的那一天，火与硫磺从天上降下来，把他们全都灭掉。人子显现的日子也是这样。”所以耶稣在这里用挪亚的这个洪水的这个事件，然后用这个索多玛俄摩拉毁灭的这个事件，耶稣说：“你们学到了吗？人子的时代也是怎样，人子的时代也是这样子。当耶稣再来的时候，那耶稣再来的时候，末日审判的时候，会像这样子的一个光景。人们在 going about， 在过了他们日常生活里面所做的这些事情。耶稣在这里提到有什么？有吃喝嫁娶 ，OK， 有他们在耕种建造。突然间，审判就临到了。所以前几天这个 很多人对这个玛雅的这个日历讲到世界末日的事情很有兴趣，其实玛雅日历没有讲到世界末日，玛雅的日历只讲到他们这个日历的这个 cycle， 到了那一天是停的，然后结束要开始一个新的 cycle。不过玛雅日历没有讲到世界的末日，可是圣经却讲到世界的末日。啊，路加福音这里就是很好的一个例子。那使徒彼得也用了挪亚洪水，然后索多玛跟俄摩拉的毁灭来教导关于末日的这个审判。在彼得后书第二章第四节那里开始，我们读到彼得说，神没有姑息犯罪的天使，反而把他们丢入地狱，因浸在幽暗的坑里等候审判。人也没有姑息上古的世界，反而是洪水临到那不敬虔的世人，只保存了传义道的挪亚一家八口。神判定了索多玛俄摩拉二城的罪，把他们倾覆烧成灰烬，作为后世不敬虔人的鉴戒，只救了那因恶人淫行而长寿委屈的艺人罗德，因为这个艺人住在他们中间，天天看见和听见他们不法的事，他正直的心就感到伤痛，主知道怎么样搭救敬虔的人脱离试探，又把不义的人留下来等候审判的日子受刑罚。对于索罗马的毁灭，这个彼得说什么？彼得说，神判定索罗马俄摩拉二城的罪，把他们倾覆烧成灰烬，作为后世不敬虔人的鉴戒。换句话说，就是一个例子，就是一个 object lesson， 就是一个例子。所以如果有人问这个你怎么知道会有末日的审判，公义的神会审判全地呢？那彼得的 argument 是什么？彼得 argument 说，他以前干过这个事情，他以前做过这个事情，这是一个小一点的一个范围而已。那是神的审判，是一个堕落罪恶的城市，将来神的审判是全地。那如果我们今天看这个世界的话，我们发现现在世界上所犯的罪可能是远远超过索多玛所犯的这个罪。我们不讲太多，我们就讲最近发生的一些事情。我们看到校园里面有这么多枪杀的这个事件，这个校园从大学一直到小学，大学的话，这个是我的这个母校 Virginia Tech 枪杀的事件。High school 的话，一提到高中，大家就想到 Columbine。那最近是什么？最近是小学 ，Sandy Hook， 在 Newtown Connecticut 那个地方发生了这种枪杀事件。现在连去电影院看个电影都会有危险，去电影院看个电影都会碰到疯子在里面开枪。芝加哥。我们的这个邻近的这个大城芝加哥今年到现在为止已经有过2300个这个开枪事件，2300个开枪事件，有很多无辜的人，包括小孩子，因为芝加哥的这个帮派之间，他们在抢夺地盘的时候，这个火拼了，结果就被射死了。在纽约城里面，纽约城单单12个月就有两个人在地铁的这个等候地铁的时候，在地铁站的上面被推到这个下面去。谁推他们？他们不认识的人把他们推下去，这两个人就被火车给撞死了，地铁给撞死了。那最近我们看到新闻，这个 Webster New York 那个地方有一些消防员firefighter 跑去灭火，等他们去的时候，原来发现这个火是人故意放的。那放火的这个人拿着这个枪，望远镜，带着望远镜的枪在那边等着他们。那有两个消防员就被枪给射死，然后那个社区里面7个房子就被毁掉了，被烧毁。那我们看最近有看新闻的话，印度那个地方 India 这几天在发生很严重的这个抗议的原因是什么？一个23岁的一个女的 medical student 学医的，她在巴士上面被6个男的强暴， 那他们轮流强暴他以后，然后把他从巴士上给扔出来。但他刚刚已经过世了，然后尸体是应该是昨天被火葬。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世界上是充满了各种不义的事情，不论是在国内做的这个假的这个奶粉，这个吃了以后婴儿死掉，或者是做假药的也好，或者是滥用特权的也好，或者是官商勾结的也好，或者是在美国这个地方看到各种不义的事情。那上帝是宇宙的维持公义的神，那上帝要怎么办？有的人问，为什么 What is God doing？ 上帝在干什么？那希伯来书9:27，希伯来书说什么？希伯来书说，按照定命，人人都要一死，死后还有审判。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说，今天人的生命不是我们离开世界上就结束的，按照定命就是逃不掉的意思，人人都有一死，人人都要死一次，死后还有审判。希伯来书说死后还有审判，为什么死后还有审判？因为人是神按照的形象所创造的。那神是当神造人的时候，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然后对他鼻孔吹了一口气，这个人就成了一个有灵的活人。英文圣经说 become a living being， living being。 那我们里面有这个物质的这个部分跟非物质的这个部分，所以我们这里面哈有一个 CPU， 还有一个操作的系统，这两个不一样的。我们里面有大脑，然后我们还有灵魂。这个灵魂的这个部分是神对人那鼻孔吹了一口气，把他的灵放在人里面。所以我们这里面有硬件有软件，这两个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人因为是神按照形象所创造的，神是永恒的，神是 eternal。 当神按照形象造人的时候，人里面这个灵魂是 everlasting， 意思是什么？就是有开始可是没有结尾的意思。这是因为人是神按照的形象所创造的，所以人为什么人脑筋里面会有永恒的这个观念？为什么人脑筋里面会有永恒的这个观念？为什么有的人死了以后还要放在这个水晶的棺材里面给后人去瞻仰？为什么有人还考虑死了以后我这个历史对我的评估是什么？甚至无神论思想的人都讲，我死了以后怎么跟马克思去交代？为什么人会有这种永恒的这种思想？为什么历代中国的皇帝会找人给他们去炼丹呢？又有长生不老的这种理念，最后丹吃多了，结果水银中毒死掉了。人之所以会有永恒的这个观念，是因为人是神按照形象所创造的，而神是永恒的。那死是什么？死是人被造以后，因为人犯罪，上帝对人的审判，所以才会有死亡。希伯来书说，按照定命，人人都要死一次，死后有审判。那启示录21里面就讲到末日的这个审判。那启示录21:12那里开始，我们读到，我又看见死了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案卷都展开了，还有另一卷，就是生命册也展开了，死了的人都凭着这些案卷所记载的，照着他们所行的受审判。所以启示录让我们看到，死了的人，所有曾经活过的人，都要从死里复活，然后要站在这个宝座的这个面前。这个宝座是什么？是耶稣基督的审判的这个宝座。然后这个那里有两个档案，一个是什么？一个是生命册，另外一个是圣经说是案卷。那个案卷记载的是什么呢？记载着他们一生所行的，然后上帝按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照着他们所行的受审判。死亡跟阴间也被扔在火湖里，这个火湖就是第二次的死。所以有一天，当 当人在问这个世界上有这么多不公义的事情，上帝在哪里？那答案是什么？上帝说 It's not over， 还没有结束。按照定命，人人都要死一次，死后还有审判。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上帝要算总账。那亚伯拉罕他怎么称呼上帝啊？亚伯拉罕称呼他说审判全地的主，审判全地的主。所以当末日审判的时候，当上帝审判按照个人所行的去审判他的时候，上帝要恢复，要 restore 整个宇宙的这个公义。可是现在有一个问题，上帝审判的标准不是按照人的标准，上帝审判的标准是按照他的标准。那上帝的标准是什么？是完美的。那上帝的标准是什么？人是神按照他的形象所创造的，神是圣洁的，那人也应该是圣洁的。上帝是完美的，上帝对人的道德的标准也是完美的。当人达不到上帝标准的时候，那这个叫做犯罪了，这个叫做犯罪了。那当上帝按照他的标准来审判所有的人的时候，那结果是什么？结果是所有的人，所有的人在神的面前都被定罪。那上帝当耶稣基督再来审判全世界的时候，这个城里面，这个世界上有没有一个义人呢？如果有的话，我们就有盼望；如果没有的话，就完蛋了。所有的人都被要灭亡。那关于这一个义人，圣经里面怎么样讲的？罗马书第三章，我们刚才读的第二段圣经里面，这个保罗，上帝透过保罗对全世界的这个堕落的人写了一个很清楚的一个起诉书，一个 indictment。这个起诉书是对所有的这个堕落的这个人。那保罗是行人所犯的这个罪是非常清楚的，非常详细的。这个罗马书第三章第十节，保罗说：“正如经上所说，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十一节：“没有明白的，也没有寻求神的，人人都偏离了正道，一同变成污秽，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他们的喉咙是敞开的坟墓，他们用舌头弄诡诈，他们的嘴里有鬼蛇的毒，满口是咒骂和恶毒。为了杀人流血，他们的脚步飞快，在经过的路上留下毁灭和悲惨。和睦之道他们不晓得，他们的眼中也不怕神。然而我们晓得，反正律法所说的都是对律法之下人说的，好让每一个人都没有话可讲，是全世界的人都伏在神的审判之下，没有一个人可以靠着行律法在神的面前得为称义，因为借着律法人对于罪才有充分的认识。所以保罗说，根据上帝的标准，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人人都偏离了正道，一同变成污秽，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所以全世界的人都伏在神的审判之下。今天我们的盼望是什么？如果耶稣没有来的话，我们就没有盼望。面对所有的人是什么？是末日的审判，是有罪的宣判，然后会被抛在火湖里面。在火湖里面，罪人要永远活在公义的神的审判之下，而且这是没有结尾的。可是靠着神的恩典，靠着神的恩典，耶稣基督来到。耶稣基督三位一体神的第二位，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上。他是这个世界上唯一的一个义人，他是这个世界上唯一过的无罪的一生的人。那耶稣基督不但过的无罪的一生，并且他为他的百姓钉十字架，来承受他们应当承受的这个审判。 那你怎么知道你是上帝的百姓呢？你怎么知道耶稣基督为你死呢？如果你凭着信心信靠耶稣基督，如果你知道圣灵已经重生你，你知道耶稣的生命在你里面，那你的名字就在生命册上面。启示录说，这个在生命册上有名的这些人，末日的审判跟他们没有关系，因为这个审判已经过了。什么时候？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时候。那不但如此，耶稣基督不但把他的百姓从罪恶里面给拯救出来，为他们死，并且耶稣基督为他的百姓预备了一个新的城市。这个城市叫什么？这个城市叫做新耶路撒冷。启示录二十一章第一节到第五节讲到说，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都过去了，海也没有了。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在天上由神那里降下来，预备好了，好像打扮整齐等候丈夫的新娘。我听见有大的声音从宝座那里发出来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也要抹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再不也有悲哀哭嚎痛苦，因为先前的事都过去了。坐在宝座上的那一位说，看哪，我把一切都更新了。所以耶稣基督来为了我们预备一个新的城，叫新耶路撒冷。那这个城是什么？这个城是众圣徒，历代的众圣徒所盼望的那个地方。希伯来书十一章里面记载的这个历代的这个旧约里面的这些圣徒，希伯来书十一章说啊，十三节说，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了，还没有得到所应许的，只不过从远处看见就表示欢迎，又承认他们在世上是异乡人，是客旅。因为说这个话的人是表明他们在寻求一个家乡，如果他们怀念已经离开的地方，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但是现在他们所向往的是一个更美的在天上的家乡。所以神不以他们称为他神而觉得羞耻，因为他已经为他们预备了一座城。我们感谢主，因为耶稣基督来了。所以当末日审判临到的时候，神问这个城中有一个义人吗？那答案是什么？答案是有一位，有一位，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那因为他的缘故，因为神把我们与他联合在一起的缘故，所以那些信靠他的人就得以存活。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主你啊！你不但让我们看到今天我们活在世上为什么会有患难，这个世界为什么是这样一个堕落的世界，并且你告诉我们啊，你来解决我们堕落世界里面的这些诸种问题的方法，乃是透过你的爱子的救赎。我们也感谢主，你让我们看到当耶稣基督再来，这个历史要结束的时候，将来所要发生的事情，我们在耶稣基督里的人，我们知道到末日的审判与我们无关，因为我们是在生命册上，因为我们是在你的爱子里面，因为我们的救主已经为我们过了无罪的一生，并且已经为我们所犯的所有的罪而钉在十字架上面。天父，我们求主你自己来光照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当中的朋友还没有得到耶稣基督拯救的，愿你自己在他们心里面你来做感动的工作，让他们能够得到这个圣诞节里面你给我们所预备的最宝贵的这个礼物，这个礼物就是你的爱子，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天父，也让我们在这个圣诞节的期间，当世人的焦点放在礼物上面的时候，让我们看到我们人生最大的需要乃是我们需要一位救主，而这个救主你已经赐给我们了。 为了你用你的爱子的生命来拯救我们，我们再一次献上我们的感谢。愿你再一次的用你自己的话语来激励我们，来提醒我们，这个世界不是我们的家乡，我们在这里，我们是客旅的，是寄居的。你已经给我们预备了新耶路撒冷，这个是我们最终的归宿。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靠着你的恩典，我们在世上，我们像历代的众圣徒一样，我们过着信心的生活。也让我们在看到这个堕落的世界充满了各样不同的问题的时候，让我们带着一个感恩的心，看一个盼望的心，等候你要更新的天地的到来。我们谢谢主，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